偷咗人啲嘢又唔撚認。 唔係呢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，因為我哋呢幾年就係講多咗好多民族問題咧，你見到大陸係把握個好好嘅時機，不斷咁樣打壓維權人士嘅。喂，舊年嗰啲唔知嗰啲咁嘅大手報，喂，我哋香港好少講噶，即使你話支聯會好 709大手報嘛， 係啊。即使你講緊香港好多即支聯會嘗試走去做，但你攞唔到即民間嘅迴響，嗰陣時係越嚟越去到連結翻中港之間嘅反對派，去到繼續進行呢個運動咯。 中港民運不可分。 嗯， 雖然你話我哋唔可能365日花咗364日去做，但我哋花10日8日都好啊。喂，我所以有時呢有一個背後有一個假説，喂，究竟提出呢啲主張嘅人？咁背后系咪有人即系局中局设落去噶？即系如果我系中共嘅谋士，应该设逆地而处，我都会鼓励一班人去搞呢啲咁嘅嘢。 嗯， 喂，正如阿龙第一个讲法，喂，709大手报嗰啲冇人关心噶啦，屌我自己香港都未搞掂，你仲搞你底？喂，第二，我同你切割咗，你有你，我有我，你系大陆蝗虫，我系港猪，系嘛？楚河汉界。我真係有諗過呢個問題，喂，咁係咪一個局嚟㗎？係堅定流㗎？喂，完全好似拍下個腦袋，哎，就咁啦，咁樣就咁做啦，咁樣得唔得㗎？喂，我都好想嚟得，即係老實講，我都唔即係開始近排身邊好多人嗌移民啦，甚至乎即係突然間由一個極端走另一個極端，即係同老共切割，即係一個情緒嘅反應係可以。但一個理性對成個抗爭運動嘅分析，係越講就越唔對路，係完全係走錯曬方向。喂，呢個係我最重要嘅疑問。點解我係要區分原則同策略就咁解？ 嗰個係要嘅，唔淨止要區分啊，仲要強調其實係， 同埋要同呢啲人劃清界線啊。Otherwise，你個運動係唔撚使搞啊！喂，點解？只是13+3啊，唔可以再加落去啊！你嗰班旺角苏联嘅人，因为我哋系坚持和平抗争噶嘛。喂，我唔系你背后嗰种意识形态噶嘛。喂，我呢啲人我一定要同你楚河汉界，对唔住啊！你系破坏紧我哋所有人嘅运动啊！不 anyway， 唉，即系讲得多，其实都口臭啊！对住呢班人，你讲违法嗰个问题，即系我第一个感觉就系、是，喂，特区政府而家系食住呢个势咧。你是常的，第一表現俾老共睇，表現俾阿爺睇，就話俾佢聽，我係會嚴厲執行嘅，同埋畫咗呢條線俾你。喂，其實23條未到啊，喂，個個已經係人心惶惶噶啦。如果你咁樣搞法，23條有講清楚噶嘛，影響國家領土完整啊嘛。以前我哋拗緊嘅係咩話？喂，講下得啩？我冇組織喎，我冇鼓勵人去做喎，我冇買軍火喎，咁你都喐得我？喂，嗰啲嘢個界線係好模糊咋喎。 唔係嗱， 正如佢可以屈到港獨同自決係等於嘅。 呢個啱㗎，佢係咁樣寫㗎。嗱，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呢個呂炳權，佢引述嘅呢個港澳研究期刊。咁入面呢有條友呢就叫黃李曼，佢就寫呢個港獨思潮嘅演化趨勢同埋法理應對啊。佢講明法理應對啊，就係諗住即係佢點樣搞鳩你啦，係咪？咁佢呢就其實係話喺23條之前呢，其實就係可以先就呢一個基本法27條，即係呢個言論自由嘅出版自由嗰個問題呢，嗰條基本法呢條條文呢係去做人大釋法嘅。然之後呢就同你講啦，我哋系保障言论自由，但系除咗港独例外，佢系会咁样做。而佢点样，佢会将呢件事刑事化呢？咪就系好似汤家华琴日讲咯，就系话你做呢啲嘢咧，系本身系有个煽动嘅呢个目的喺度嘅，煽动嘅动机喺度嘅。即係譬如話，呢個黃李曼亦都咁講嘅，佢話香港有呢個刑事罪行條例，咁呢個刑事罪行條例咧就同呢一個琴日湯家華講嘅好似嘅，有叛逆、煽惑叛變等罪行，而煽動本身係可以構成犯罪嘅，咁喂大佬，如果你掛 banner 等唔等於煽動咧？